向前，好像欢腾锣鼓响在天涯把天地间。

唱，春天在姑娘的心坎儿里，春天在姑娘的心坎儿里，啦啦啦啦啦，哩哩哩哩哩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哩哩哩哩，我们的纺织厂呀，纺织厂，春天就在姑娘的心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祖海演唱的《好运来》，马子玉带出的《驼铃》，张燕演唱的《阿里山新歌》。

生气，生气的时候，我深深的怀念亲爱的故乡，那里 不爱而康，红旗卷起浓雾气，天宽地阔爱而康。

李双江演唱的《我爱五指山》，《我爱万泉河》，宋祖英演唱的《辣妹子》。